怎样是那个样。 Baby 你不要紧张，我会挨个跟你讲，一时到二十第三十怎么是这样。你靠在我胸口，你很温暖，你不会受伤，你在心中的那些不愉快的小感伤，怎么你还是的目光。我很不一样，我跟他们不一样，幸福的方向有我的地方，一定低声望，你都是我为你写的歌，怎么我都忘不掉，看你傻傻对我笑。你总说我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，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，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，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扬于眼底。我曾经想过，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在意，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。想一起关于我和你，你是爱我的，你爱我到底，生平第一次放下矜持，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。

到之后要跟你听到杨坤的歌《牧马人》。杨坤当年在2003年中国内地歌坛非常火爆，有拿下非常多的一些奖项。今天天天看《牧马人》。 曾陪我驾一只牛羊，一顿一顿你的都拿下，一挥手雄鹰在前方，老天地都收进胸膛。驾牛在奔驰马背上，游牧民族热爱着远方，北方传到哥本林旁，这种生就有的沧桑。马人还在流浪，他对岁月迁徙的惆怅，寂寞时歌声悠扬，那只长调时代传唱。牧马人还在流浪，他身后是落下的夕阳，马头琴对着月亮，没人知道他的忧伤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旧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情难想，那是我早已回不去的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自由像风一样，那是我深秀旧科技的天堂。天苍苍，天茫茫，人心皆情难想，那是我早已 杨坤的牧马人，嗓音非常具有特色，非常具有辨识度的杨坤，当年真的特别火爆，有荣获非常多奖项，并且他的很多单曲都有登陆到各大排行榜的榜首位置。接下来是苏慧伦的《我一个人住》。 你要独处的时候，我就是孤独；你在微笑的时候，我就是幸福。亲爱的，我的温柔怎么记得住，我从来没有在你面前哭。你去流浪的时候我也被锁住，你想说谎的时候我变成珍珠。亲爱的，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，在你身边我

是谁知道，明天的你我知道，明天的我希望明天快来到。 去巴黎，随后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伍思凯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》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，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，跟守候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没有沉默，却被你抓得更紧。没有了你，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，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，但是回忆在我心里跳不出来拥抱你。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。